尚永吉第十一篇。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们怎能对我说，像只小鸟飞往深山，看恶人挽弓搭箭，向心肠的人暗算，基础记忆全部崩溃，一人还能有何作为？上主住在自己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设立于天，他的眼睛垂视下地，他的目光细察人子。上主审查着义人与恶人，全心痛恨那爱蛮横的人。上主使火炭硫磺降于恶人之身，干燥的热风将是他们杯中之分。上主是正义的，他酷爱公正，心肠的人必得见他的仪容。